收拾这一切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，忘了曾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。 风吹过脸上，我颤抖那么强。

的冲动，这辈子永远记得。带着心痛，独自孤单，飞过半个地球，坐着又摔心，却在心里头难免失落。一些想要把你遗忘在异乡的午后，我可以走得洒脱，走得轻松，忘愁忘忧。我想要的自由，如果你没有，请你放开手。简单无欲无求，那一夜我的冲动，这辈子永远记得。带着心痛，独自孤单，飞过半个地球，想要把你遗忘在异乡的午后。我可以走得洒脱，走得轻松，忘愁忘忧。我想要的自由，如果你没有，请你放开手。我一个属于自己天空，自在的简单无欲无求。你的好你的坏，我仍然流着一眼也没带走。从今后一个人过，没有愁没烦忧。我可以走得洒脱，走得轻松，忘愁忘忧。我想要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

重复，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怎么可能就此打住？为何上天要我孤独，好孤独，谁清楚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。 真